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28集，牺牲。 宗老牺牲了。 何玉心头咯噔一下，途中小小的放松全然不翼而飞。 怎么回事？ 出了这样的大事，宗灵自然不必说，他一直都守在这里。车白牺牲之后，宋志存也赶了过来，正是他做主召集各门各派的修行者前来协助的。三位副局长都不在总局，正局长又不管具体事务，已经退休的前局长张显坤临危受命，重新临时代理副局长的职务，留在京城镇守。除此之外，连李应的父亲李瑞也都赶过来帮忙。车白与凤凰同归于尽之后，通道的缺口依旧存在，魔气源源不断地往外扩散。不得已，宗灵以一己之力守了三天三夜，勉强压制住魔气不往外泄。三天之后，各方援兵赶至，由龙虎山、茅山、合造派、圆明宫等联合布下一个阵法，作为第一道防线，先将魔气暂时封住，再由三位活佛作为第二道防线加固，最后由宗灵出马，以四象定星灯彻底将深渊地狱封上。这次龙身三人千里迢迢马不停蹄地赶过来，也是过了给宗灵送四象定星灯的。原本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包括何玉师父在内的新掌门和龙虎山掌教等众人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结印做法，终于勉强将外泄的魔气镇压住。原本喷薄而出的魔气眼看只剩下丝丝缕缕，但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。通道缺口的地面在深夜忽然往外迅速的裂开，本来已经差不多堵住的缺口出现了大面积坍塌，魔气再度重新裂口泄出，这一次比之前的爆发还要更严重，方圆几十里几乎被魔气污染，连天空都变成灰蒙蒙一片，更引发了天地震动，电闪雷鸣与魔气的双重威力下，峡谷附近的动物几乎无一生还，众人束手无策，最后还是宗灵只身跳入坑道，以上古四象之力勉强阻止了魔气进一步扩散，而新掌门等人也在外围弥补封印，这才有了现在的平静。 宗老可是上古四象，难道只有牺牲这个办法吗？ 天地众生寿有尽时，宗老寿数将近，又把神魂注入四象定星灯中，力量本就大不如前，除了以身封魔别无他法。 师徒俩对话的时候，龙身与余不悔已经往里面走去，他们入谷时已经能够感觉到浓烈的魔气，但越接近坑口魔气就越发浓烈，像狂风一样扑面而至，令余不悔悚然变色。在场众人一般都有罡气护体，又有符箓佛法等护身，一时半会儿没有大碍，但如果这些魔气继续外泄，缺口继续扩大，届时别说这里的动物，连外面的普通人也会被波及，到时候就会真正变成阴雨鸠焰和宋恩所期盼的黑暗世界。不远处，一个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坍塌区域出现在两人的面前。粗略扫一眼，余不悔发现围坐在塌方四周有龙虎山掌教，也有西藏某派活佛，这些人放到外面去无不是修行界赫赫有名的大佬，寻常把他们聚到一起都不容易，如今众人却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不惜以半生修为硬扛着人间浩劫。塌方的坑口中央，黑色魔气从中弥漫而出，时而浓郁，时而浅淡，但众人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，魔物狡诈多变，连魔气也善于迷惑人，他们很多时候仅仅是在故意示弱，然后暗中去准时机再进行完全的反扑。现在众多强者聚集于此， 又有玄武之力的镇压，魔气愈强则弱，仿佛奄奄一息。龙身站在边上，遥遥地看着众人努力布阵。他看得出，布阵的人里分别以龙虎山掌教张伯远和赤桑活佛为首，这两个人现在就像一根线上的两头，纤细维护着阵法的平衡。如果其中一头忽然失控，整个阵法就会完全崩溃。这时龙山心里忽然冒出了一股恶念， 现在的张伯远根本毫无防备，更不是我的对手，如果现在走过去，只需要半秒就能将人杀死，到时候这里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？阵法崩溃，勉强被封住的魔气没了邪制，深渊地狱中的魔物们便会冲破牢笼来到人间，肆虐整个世界，这里所有人也都会成为魔物的祭品。 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某一个念头一旦生出来，就会像种子入土一样生根发芽，再也无法拔除。龙身从来没有这种经历，他从来不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，但现在这股恶念来势汹汹，一时竟主导了他的思维。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脸色变幻莫测，甚至已经抬脚往前走了一步。 龙君， 宋志存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龙身的身躯几不可见的微微一震，闭了闭眼睛，再转身时神情已经完全正常，看不出任何的端倪。 现在情况如何？我把四象定心灯带来了。 哎，很不乐观呢。宗老牺牲之后，魔气被控制大半，张长叫他们加紧布阵，想把魔气彻底的封印住，但始终有一小股魔气外泄，如果不能想到更好的办法，就算现在勉强控制住局面，过不了多久通道依旧会全面崩塌，到时候啊，缺口可能会比现在更严重。 说白了，这些修行者的阵法再厉害，毕竟无法跟远古石碑相比，没了石碑的阵眼就像少了瓶塞的瓶子，不管怎么努力，新做的瓶塞始终不如原来的实用，瓶子一倒，水依旧会从里面渗漏出来，一旦水压加大，瓶塞还有可能被冲破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 哎，现在是魔气最弱的时候，我打算开个临时的会议，召集大家集思广益，也许能想出什么法子来。 龙身点头，把装着四象定星灯的匣子递给宋志存。 你好，我先去旁边休息一下。 宋志存知道他们在日本与阴雨鸠彦交手之后就赶回来，吴炳天他们还能留守京城顺便养伤，龙身则根本就没办法休息。 哦，那顶红色的帐篷是我的，你去里面睡一会儿吧，开会的时候我再叫你。 听宋志存如此说，龙身点点头，也没推脱，转身就朝帐篷走去。结果何玉大步奔来，从身后叫住他。何玉兴冲冲的，一反刚才的愁眉不展。 老大，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我们现在不是有四象定星灯吗？如果仿照八方伏魔阵的布置，在坑口做一个小型的八方伏魔阵，找八块小石碑刻上降魔符文，然后用定星灯作为阵眼，说不定可以奏效。师傅也说不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老大，哎，老大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大好，没事吧？ 没事，我想去睡会儿。宋局等会儿要召开一个临时会议，你在会上提出来吧，看看其他人怎么说。 啊，那你快去休息吧，眼睛都熬红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 何宇说罢转身就跑，估摸着去找宋志存讲自己的想法了。龙身定定地看了他的背影一秒，才进了帐篷。隔着一顶薄薄的帐篷，外面的动静虽然无法被完全隔绝开，但狭小的空间相当程度上可以给人一定的安全感，但龙身却面色冷白，喘息不止。没人知道，刚才何玉在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捏碎何玉咽喉的冲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